到发紫的却是因为网络剧上瘾，一部剧红翻天，真可谓是现实版的励志偶像了。都说励志偶像怪癖多，而小鲜肉许魏洲的癖好却很专一，那便是唱歌。 目前的话还处于一个过渡期，然后在发歌，然后发专辑。在戏约呢，我也就是最近在谈，希望能够在演艺道路上也有更好的发展。 演技不俗，歌唱得不错的许魏洲不仅是娱乐圈的新贵，还是时尚圈的新宠呢。短短时间已经将各大杂志封面拍了个遍，在时尚圈里的人气真是好到爆红。作为一夜成名的代表，希望许魏洲在新路上顺风顺水。 Music 40 starts now. 同时进行动。 维护您听歌的权利。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容祖儿演唱的《天然呆》，那在今年的江苏跨年晚会上呢，容祖儿也是亲情加盟，在现场呢真的是唱功不俗，也是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也是期待这位天后啊，在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听的歌曲。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9:09，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2017年第一天的工作日开始了，那新的一年我们又长了一岁，你也会发现，其实父母呢也在向衰老更迈进了一步。可能他们会变得更加的唠叨和嘘寒问暖，所以此时的你也更需要多一些耐心，

I feel I'm hoping and praying things between us don't get better. Men steady coming after you, women steady coming after me. Seems like everybody wanna go for self and don't wanna respect boundaries. Telling you all those lies just to get on your side, but I must admit there was a couple secrets I held inside. But just know that I tried to always apologize. I'ma have you first, always in my heart to keep you satisfied. But nobody wanna see us together, but it don't matter, no, 'cause I got you. Nobody wanna see us together, but it don't matter, no, 'cause we gon' fight. Oh yes, we gon' fight. Believe we gon' fight. Fight for our right to love, yeah. Right to wanna go, you got every right to hit the road and never talk to me no more. You don't even have to call, even check for me at all, because the way I've been acting lately has been off the wall, especially towards you, putting girls before you, and they watching everything I've been doing just to hurt you. Most of it just ain't true, and they won't show you how much of a queen you are to me and why I love you, baby. 熟悉的一首歌，一首 Don't Matter 送给你。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董真。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7度，夜里的最低温度-2度，全天多云。那我相信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在经历了这个元旦小假期之后啊，那今天第一天工作日早晨起床会觉得不太愿意，不太精神。那这个时候呢，建议你其实每天早晨，如果你觉得起床之后啊没有充足的精神，不妨来进行简单的淋浴，这样呢会让你的身体会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呢这个时候你的体温增加，新陈代谢也会随之增加，同时更会消耗一部分的卡路里，那对于减肥的朋友也是非常的有效果。继续听歌，来自刘德华，别说爱情苦。

优美的旋律来自李君，星星，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 我是董真。提到杨坤，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他的代表作《无所谓》。那其实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他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穷浪漫》。那说到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杨坤专辑《牧马人》当中的一首歌，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每一首都是杨坤从沉沦到崛起，从自闭到开放的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非常励志的一首歌。那接下来的时间赶快来听杨坤《穷浪漫》。 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你听的雨，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耗尽一点，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就算没有钱再苦太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街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在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宁静的夜，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抱紧

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来自小猪罗志祥《精武门》。欢迎回来，这里带给你前四十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看一下我们的话题啊，就是来分享一下你为父母做过的贴心的事情。看到在微信上面这位花花同学就说了，他说呢，我常年在外地工作，那现在呢，只要一有假期就必须回家，因为发现自己回家之后呢，父母就会变得非常的开心。还有看到喂你啊，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我以前呢总是给父母会买很多的吃的，因为老年人呢都舍不得花钱，但是去年自从妈妈血糖有点高，甜的东西都吃不了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做就真的来不及了，所以其实吃的什么都不重要，陪伴他们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说的没错啊，我们会发现刚刚这两位朋友呢都说到一个重点，就是陪伴。但是呢除了陪伴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啊，就是给父母买些东西，确实他们可能不太舍得花，那我们挣钱了啊，不见得说你买非常非常贵重的东西，其实你的一点心意就足以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开心。好了，我们暂时还是先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好音乐，来自黄致列，陪我一起做梦。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放弃是心的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但我继续执着，才发现绿洲。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抱起这场梦，路到最后是收获。朋友，你和我要特别的去期待下一个梦。我们曾经跌跌撞撞，追寻梦的飞翔，绝不放弃是心的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是执着才发现宇宙，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 梦，要用坚持做光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 谢谢我们放弃这场梦，路的最后是收获。 Oh no， 你和我要特别的去期待下一个梦。期待下一个梦。 锁定 Music Forte， 享受四十分钟纯净的音乐时间。大家好，我们是 陆先生乐队。 想以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 经典歌曲《温柔》，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邓真，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来分享一下你给父母做过的非常贴心的事情。看到在微信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很有意思啊，叫做我度女成魔，他说了，他说我为父亲做的事情呢，就是把烟和酒都扔了，然后呢，他买一次我扔一次，这样的持续斗争了很长时间。虽然说中间也有过争吵，但是呢，半年之后，终于是成功的帮父亲戒掉烟酒。那现在呢，开始我自己也要开始戒烟了啊，那为了家人我正在努力，也愿这位朋友能够戒烟成功啊。其实我和你的经历差不多，我曾经也帮过自己的爸爸，然后就是戒烟嘛，但是呢我没有你那么棒啊，就是能够帮父亲成功的戒掉，我到现在都没有帮他成功戒掉。有的时候可能看到他抽烟呢，我依然会告诉他，哎，你少抽点少抽点，但是好像这个戒烟确实挺困难的，但是我相信其实有毅力还是可以戒掉的，所以呢也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戒烟成功。那有的时候说到戒烟，其实并不是说一次性的让你就彻底不抽了啊，你哪怕一天天的都在减少量，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进步。还有呢，看到叮咚叮咚就说了，他说我为父母做过的最贴心的事情，就是呢暗自为他们策划了一次旅游，给他们呢偷偷的报了个团，最后才告诉他们啊哪天就要出行了，让他们把东西都准备好。然后父母知道之后呢，当时也是非常的开心啊，我认为这是给父母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其实确实啊，有的时候父母呢他们特别不舍得花钱去旅游，那我们儿女要做的呢就是哎偷着给他们报个团，其实这样挺贴心的。所以在这里呢，我要说的就是特别表扬一下叮咚叮咚这位朋友啊，真的是给父母的一个很大的惊喜，所以是祝贺你可以获得的就是 MyFam 的纪念品一份啊，为了就是让鼓励你以后多带父母出去旅游。其实不光是给父母报旅行社报团出去旅游，最重要的是其实你如果能够跟着他们一起旅游，我相信爸妈会非常的开心的。继续好音乐，来自我们要听到歌曲呢是来自赵传《一颗滚石》。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寒假招生啦！全天托管，外教口语、3至9词作文、语数外集训，五折优惠，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2533-44772533-4477。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为青春战斗过了吧，我的摇滚 hold 住了吗？那名叫岁月的苦茶，不好喝依然吞下它。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

每一个音符伴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是让人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天入天荡，将这个旋律陷入心跳，再不能言语云雾云倒，先把这压力也再晕倒，你什么都不到，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也只是歌声蔓延，不用音乐来再见，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对的享受，黑白渐渐要走，生命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明不明了，先把解压音乐再引导，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星歌声蔓延，我用天不天道，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地狱并不明了，现在的压力也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也没有这些歌声来念，我用音乐来赞记一切，有多么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演唱的《听》。时间来到了10:07，正在收听的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胡彦斌的男人 KTV 的最精彩的地方呢，就是他的副歌部分是采用了张学友和陈奕迅的两首歌曲，那其中一首是《吻别》，而另外一首呢则是《背包》。那整首歌曲融合的也是非常的巧妙，而最重要的是在这首歌曲当中，胡彦斌也是用他的音乐表现，然后是告诉我们从男孩到男人内心所经历的全部蜕变，并且也是以 K 歌的心情唱出了男性压抑的心声。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送上可能很多男同胞会非常有共鸣的一首歌，来自胡彦斌《男人 KTV》。 唱出我的 走得好缓慢，是一寻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男人的原来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 十分钟音乐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飞烟烟，一起一梦尽。 声音来自伊能静念奴娇。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邓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恐怖电影。那惊悚电影呢，恐怖理发店今日也是发布了一款惊魂版的海报。那其中的影片的五大吸睛看点也是正式曝光。那为了营造独特的惊悚氛围呢，这部影片是打造了极致的惊悚视听盛宴。去了解影片从剧情设计与视觉呈现等方面呢，全新震撼升级。那恐怖故事的演绎不仅是需要环境的烘托与镜头表现力的把握，其中影片的惊悚元素以及离奇的剧情也是在呈现上尽显多元化，风格迥异的画面风格也为这部影片是增加了十足的精彩看点。那喜欢恐怖电影的朋友呢，可以在2017年啊，就是今年的1月6号，在全国的电影院上映啊。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去走进影院去支持一下啊，看看这部电影是否能够颠覆以往传统的恐怖电影的风格。继续好音乐，一首黎明 ，DNA 出错。 这个电台给你歌多话少、不受干扰的40分钟好音乐。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Oh yeah, come on. take your time. 왠지 두근대는 밤이야.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So tonight, 달 끝까지 달려가 볼까? Yeah yeah yeah yeah. Just why 시동에 걸어 액셀을 발에 홀려 모든 것이 특별해 너 완전 어울려 무엇을 원하다 담아 make it work yeah. Surely I'm a party till the sundown 시간이 신비로운 느낌은 뭘까 완전 내게로 what's up people are so right 네가 없니 yeah. 난 어딜 가든 nobody 도로 위에 영인 runway 날 바라보는 눈속 make you right just love me right. EXO 演唱的 Love Me Right，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消息，在2016年的中超联赛当中呢，广州恒大队是以19胜，然后7平4负的积分64分，豪夺了中超6连冠。那最近呢，在体坛的年终独家制作的2016年中国球员贡献榜呢，也是正式公布。从这个榜单当中呢，可以看到广州恒大队呢，最终是有9位球员进入到了前50排行当中啊，比如说有大家非常喜欢的曾诚，还有郑智、黄博文以及冯潇霆等，他们呢也都是在榜单当中，所以是期待他们这些球员在今年的中超比赛上能够有非常出色的发挥。这是好音乐，来自周董《七里香》。 成为 来自 Music Forty， 最爱音乐都在这里。 完美的关系是最难恋的 Music 40 40分钟音乐做主，我是 Gary 曹格。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写下我时间和情绪交错的这 流行前沿，金曲经典，尽在 MyFM K 歌欢唱榜。 欢迎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董真。那今天上榜的曲目呢，是来自于五月天《为爱而生》。这张专辑呢，是五月天在2006年发行的唱片啊，《为爱而生》。其中呢，专辑当中也是以爱为主题推出。专辑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来祝贺团队当中两位成员即将出生的宝宝。那五月天呢，他们在当时也是凭借该专辑在第七届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获得了最受欢迎组合奖。那同时呢，在第13届华语榜中榜上更是获得了最佳乐队奖。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听一下同名专辑里的主打歌曲《五月天为爱而生》。那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就等你的一个眼神，就能为你唱着，为你建立所有变成和天上的星辰。如果你一个笑，如果你一个吻，更多伤痕，更多牺牲，就让爱更动人，就让爱更永恒。只因我为爱而生，只因为我为爱而生，这个人生为你而生存。只因我为爱而生，只因为我为爱而生，就让我越爱越疯，越陷越深，越执着的灵魂。

说话，请你吻我。哦，对不起，我好想做了一个梦。Cause baby with you everything is so wonderful. All I wanna say， 你就像星星闪烁。 关世敏别说，时间来到了11:01，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等真。刘若英在2005年呢是发行了专辑《一整夜》，而其中里面的歌曲《24楼》也是她和杨坤的共同合唱的作品。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他们二人首次在音乐上的合作。那据了解呢，在录制这首歌曲当中呢，杨坤不但是亲自为她谱写了这首 R&B 曲风的新歌，同时还是百忙之中抽空飞到上海拍摄了这首新歌的音乐录像带。那整首歌曲呢，也是描写出了名人在面对感情时的无奈心情。相信可能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你会更加的理解明星的爱情。有请刘若英、杨坤，《24楼》。 24楼阳台看出去，天气无转多雨，同住在这城市里，现在你又在哪里？ 唇根香烟躲在无影，思绪漫不出去，放点音乐调剂下心情。 24楼阳台看出去，回到我们的过去。虽然那年的冬季让你觉得很委屈， 有些埋藏很久的话，说了怕不被你放在心里，却变成回忆。 请转移一颗心，逐渐有人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任性，是你的真心。 没有人会相信我从来没怪过你， 就算那些满城风雨 曾经伤害过我和你。 从24楼

许会上榜，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你就像那夏天的暖风，吹过我的面孔，心想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第一名，想说爱你。如果你是一幅画，你会是最珍贵的一幅画。如果那画家是梵高的话，又何贵人前来用钱花？哥哥向你求嫁，梵高他说你们都该回家。或者你是 melody， 就是最动情，所有的人都会跟着你起唱。就算在夜晚，你的心太亮，让我。想吧，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吹过我的心上黑，我心底你就是我的。 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九月奇迹之前是结束了12年的爱情长跑，领证结婚，而他们的最新单曲《两根筷子》在去年的12月30号进行了全网首发，其中男女对唱呢也是满含浓情蜜意，并且呢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以筷子的不可离分为比喻，传递出了相依相伴相守的爱情宣言。那这首歌曲的清新上口的旋律，再配上非常简单朴实的歌词，也是更好的传递出了我们是幸福的两根筷子，无论风雨都牵着彼此的平时却深刻的幸福。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听一下这首歌，相信你也会被其中的甜蜜所感染。那接下来同样也要送上一首很甜蜜很可爱的歌曲，来自徐怀钰，我是女生。 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婆迪尼洛，专顾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我是女生，我是女生，我是女生，我是女生，你不懂女生。 潮流的秀场 ，My FM 陪你看。摇滚的舞台 ，My FM 陪你嗨。旋律 My 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 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 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不受打扰的音乐空间，只在 Music 40。 大家好，我是张杰。 家伙，除此之外不是任何的了不起的东西。当我的人生在某个清晨膨胀的胸襟， 我狂喜的是我竟然可以给你欢心。 潇洒的一首歌，来自汪峰，你走你的路。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2016年已经过去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就要来回顾一下2016的这个全球票房收入最高的十位演员名单。那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斯嘉丽·约翰逊呢是以12亿美元霸气登顶，而他在去年参演的电影《美国队长三》就有超过11.5亿的票房收入。那在卡萨万岁的加持下呢，他最终也是超过了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和美队克里斯·艾文斯，坐上了头把加。那更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一榜单的计算范围呢，其实还不包括动画还有真人动画系列电影，所以说斯嘉丽参演的奇幻森林还有欢乐好声音并没有计入到最终的结果，否则呢其实他的票房收入还将更高。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啊，这个影后就是影后，影坛的实力派。那刚刚我们提完了这个影坛的实力派过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乐坛的实力派唱的歌，有请星乐团海阔天空。 可否伸出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还有很多明天要走，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准备好没有？时间不再回头，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

哒哒哒，谢谢你美丽的到来。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牵肠挂肚我的亲爱。哦啾啾哒哒哒，哦啾啾哒哒哒，完整我此后的未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啾啾。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随时随心，我是你的 MyFM 100.5。 回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在去年的八月份呢，全国院线是上映了由吴亦凡主演的青春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那其中的推广曲《时光正好》也是由郁可唯来倾情演唱，其中细腻的歌词再搭配动情的旋律，更好的诠释出了电影当中的青春情伤。有请郁可唯《时光正好》。

选择遗忘，不想再等他承认，不再要任何伤痕。 不久前，一群荷兰的声学家们创造了一个有趣的网站 Radio Garden， 它的页面与 Google Earth 很像，是个巨大的 3D 地球，但内容不同。这个 3D 地球是个跨国无线电平台，通过地球上密布的小绿点，你可以按照地理位置检索收听全球1000多家电台的节目。在 Radio Garden 的网站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无线电在诞生时是跨国界的，相隔万里的听众与 DJ 通过 Radio Garden 跨越文化彼此链接，听起来是不是很赞呢？实际体验也相当不错，只要选定地球上相应的绿点，你就可以收听当地的电台。除了实时收听节目外， Radio Garden 还有 History、Jingles 及 Stories 三个不同的栏目。 History 顾名思义是历史的回音，比如你能够听到1973年伦敦著名的布鲁斯伯里区的鸟叫声，而 Jingles 则会带你跨越国界了解不同电台的故事， Stories 则能让听众们分享自己的收听经验和有意思的音乐故事。最用心的是 Radio Garden 不仅跨越空间还跨越时间，彼时深夜11点的三番电台正在播放气势磅礴的交响乐，而东半球的巴塞罗那正在晨间8点播放着悦耳的 Flamingo 舞曲。不过目前 Radio Garden 收入的电台以欧美居多，中国只收入了成都、广州、天津等6个地方的电台。

是一阵春天里的风，那我一定是最远的风筝。若你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灯。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我仍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又是一颗可望不可及的星辰，我便是眺望眼神。然而你选择做平凡的人，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困在这个肉身，只求能跟你相称。然而你已是最平凡的人，看这朵美好星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一首黑笔田馥甄《灵魂伴侣》，时间来到了12:06，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飞儿乐团演唱的《月牙湾》呢，是爱情和环保主题融为一体的歌曲，它融合了古代和现代，并且呢是带有浓厚的东方风味，所以说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飞儿乐团他们的一种全新的尝试。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来听飞儿乐团《月牙湾》。

雄心天天天在沙漠红遍，把雄心天在沙滩来跑遍，那是刷住比死还要阔，风潮起用爱的时候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犯了错你无法入睡， 别人怎么骗了你，是他家的事， 你学会活得无趣 是你的本事， 别人怎么骗了你， 是他家的事， 你学会活得无趣 是你的本事， 别人怎么骗了你， 是他家的事， 你学会活得无趣 是你的本事， 别人怎么骗了你， 是他家的事， 你学会活得无趣 没有人可以带给你勇敢，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坚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独立，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天性善良，有一种努力早就相信自己，有一种坚持早就凡事靠自己，当你停止生气抱怨的时候，就是努力梦想接近的时候， 是来自谢和弦《本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喜欢看神探夏洛克的朋友呢，要告诉你的好消息就是第四季呢，现在已经是在英国的当地时间元旦晚上是在英国的广播公司首播。那咱们中国的神夏迷呢，也是在一月二号的清晨是欣赏到这一广受追捧的侦探片，并且呢也是看到英国媒体报道啊，就说了这个第四季呢也将会是神探夏洛克里面最黑暗的一季，也将会展示福尔摩斯性格不同的一面。那此外呢，约翰华生真女的出生也将会是本季的亮点。那如果现在的你呢还不太清楚啊，这部电视剧已经上映了，可以再赶快来搜索一下啊，相信呢新一季的神探夏洛克也一定会让你觉得格外的精彩。这曲好音乐来自那英，爱要有你才完美。

来自王心凌，昨天今天，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说一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啊，就是有关于银行的新规定。比如说呢，同行异地，如果你是存钱或者是取现金以及转账呢，这些全部都是免手续费的。第二个要说到呢，就是同一银行呢，现在只能办一张储蓄卡。再有呢，就是 ATM 转账24小时之内你是可以撤销的。还有呢，就是看到在这个半年无交易账户暂停非柜面业务，再有呢就是信用卡的透支利息最高每天是1/5%，而最后要说到的就是信用卡的 ATM 机取现金的，这样的金额呢就是每天最高是10000元。好了，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听歌，来自孙燕姿，《奔》。 气压扭曲的脸，他们胜过颜色比天黑，不想粉色的就无解，爱情像沉醉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的气泡鞋是最像电影天气这从前，心跳正在不动变双飞眼泪，对错归零出发才了解，开始吧，狂奔的起跑线是最像电影天气之从前，心跳正在不稳天上飞拼命追， 每天为生活加分。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

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我却爱得太用力。你说的话我都相信，说的好听，说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也许你只把爱当游戏，我却没那么聪明。 许茹芸，好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我们常会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眼泪有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健康和好处。比如说最近也是看到有项研究就表明说了，这个眼泪当中含有的溶菌酶是能够在5到10分钟的时间内呢杀灭90%到95%的细菌，而且呢哭泣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视力，而泪水呢能够清洗掉我们眼睛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同时呢可以让眼睛保持湿润，并且是洗去灰尘和碎片，从而呢可以通过润滑眼球和眼睑来提高视觉功能。所以平时呢倒不提倡大家要掉眼泪啊，但是呢可以适时的这个流下眼泪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提高视力。继续听歌，来自林志炫，你的样子。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 上一点爱上过的往事，可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唯一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My 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 FM。 时间来到了12:45，陪伴你上午四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新的一年带给你更多的期待，也希望你快乐的度过每一天。那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唐禹哲《寻找爱的冒险》。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全世界